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像一个人的心，被爱恨情仇无端折磨过以后，那缘深缘浅会自然无痛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世界。